见那蓝蓝的青天碧海，嘿嘿呀嘿，黑是阴暗的药粉，代表了堕落沉沦。当夜幕照了宇宙，为什么给了我们蓝，还要给我们黑？人情粗烂的珍贵，不要被黑暗迷醉，流出更多血。流出更多血痕。